空调最环保，通通告诉你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欣赏香港作家刘以畅的小说《酒徒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《唐诗地图》，今天为您解读韦应物的《寄全椒山中道士》。 在《酒徒》中，主人公作为一个卖文为生的人，饮酒之后处于半醉半醒的状态，他想写一些不朽的文字，却只能写无聊的武侠小说。他想到了《红楼梦》以及自己与曹雪芹的对比。我们继续欣赏《酒徒》，进入文学我欣赏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如果说《红楼梦》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杰出的著作，相信谁也不会反对。然而用今天的眼光来看，《红楼梦》是一部传统之作。还是听曹雪芹的自白吧。我师何太痴，若云无朝代可考，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天坠，又有何难？但我想历来野史皆倒一折，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，反倒新奇别致。毫无疑问，曹雪芹的创作方法是反传统的，他不满意千枪一步千人一面。艾略特曾经讲过，如果传统的意义仅是盲目的因循前人的风格，传统就一无可取了。所以曹雪芹在卢梭撰写《忏悔录》的时候，就用现实主义手法撰写《石头记》了。约莫30年之后，歌德才完成《浮士德》第一部，约莫40年之后，简·奥斯丁的《傲慢与偏见》出版，约莫80年之后，果戈里的《死魂灵》出版，约莫100年之后，福楼拜的《包法利夫人》出版。100多年之后，屠格涅夫的《父与子》与托斯妥耶夫斯基的《罪与罚》出版。约莫110年之后，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才问世。唉，何必想这些呢？还是喝点酒吧。一杯，两杯，三杯。喝完第一杯酒，有人敲门，是包租婆，问我什么时候缴房租。喝完第二杯酒，有人敲门，是报馆的杂工，问我为什么不将续稿送去。喝完第三杯酒，有人敲门，是一个不相识的肥胖的近乎臃肿的中年妇人，问我早上回来时为什么夺去他儿子手里的咬了一口的苹果。曹雪芹也是一个酒徒，那是一个有风有雨的日子，敦诚跟他在怀园见面，寒气侵骨，敦诚就解下佩刀买了酒，彼此喝个痛快。知本朱平说曹雪芹死于壬午除夕，却并未透露死因。曹雪芹会不会是一个心脏病患者，因感伤而狂饮而旧疾猝发？酒不是好东西，应该戒绝，我想。玻璃窗挂着灿然的雨点，挂着雨点的玻璃窗外有好彩牌香烟的霓虹灯广告亮起。天色漆黑，霓虹灯的红光照射在晶莹的雨点上，雨点碎成红色。我醒了，头很痛，口里很苦，渴得很，望望桌上面的酒瓶，瓶已空，酒不是好东西，应该戒绝，我想。翻个身，脸颊感到一阵冷涔， 原来我已经流过泪了，我的泪水也含有563分之9的酒精。这是很有趣的事情，酒精本身就是那样有趣的，只有酒醉时世界就有趣了，没有钱买酒时现实是丑恶的。香港这个地方解下佩刀沽酒的朋友不多，有点肚饿，想出街去吃些东西，一咕噜翻身下床，扭亮台灯，发现还有一段武侠小说没有写好，于是记起包租婆的嘴脸与那个走来索稿的报馆杂工，心里立刻有一种不可言状的感觉，不能用文字来翻译。现实是残酷的，酒也不是好东西。提起笔，飞剑与绝招犹如下午5点中环的车辆，拥挤于原稿纸上。谁说飞剑与绝招是骗人的东西？只有这取人首级于千里之外的文章才能换到钱。没有钱就得挨饿，没有钱就没有酒喝。酒不是好东西，但不能不喝。不喝酒，现实就像100个丑陋的牢狱，终日喋喋不休。现实是世界上最丑恶的东西，我必须出去走走了。雨已停，满街都是闲得发慌的盲人户。不一定，有些盲人却抵受不了橱窗的引诱，睁大如灵的眼睛，橱窗里的胶质模特都很美，美得叫人希望他们是真的。罗德斯特林写过一个电视剧本，说是一个胶质模特获得假期出外游乐，回来时竟忘记自己是个没有血肉的模特了。我曾经在《力敌应声》中看到过这个剧本的形象化，觉得它很美，一种稀有的恐怖之美。于是我也养成了看橱窗的习惯，即使无意隐遁于虚无缥缈中，倒也常有不着边际的希冀。于是有温不知来自何处，玻璃橱窗上竟然出现一对闪逸似钻石的眸子。 喝杯咖啡，詹丽丽说，只想喝酒。随即是一个浅若燕子点水的微笑，很媚，上楼时举步难有飘逸之感。这家百货商店有个日本名字，它的二楼有喝咖啡的茶座，也有喝酒的餐厅，灯光如小偷般隐匿于灯罩背后，幽暗的弥漫中无需胆量即会产生浪漫的怀思。我曾经不止一次梦见过他，最后一次将钞票掷在他的脸上，我失笑，仿佛昨夜的梦与此刻的现实都是不应该发生的事。我常常以为中了邪，被什么妖魔设伏了，瞎一口酒才弄清楚糊涂的由来。他的眼睛是现代的，但是他有石器时代的思想，眼眶涂着一圈漫画色彩，过分齐整的牙齿失去真实的感觉。从他的眼睛里，我看到这个世界的潜在力量。我怕我变成一个失败者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我依旧爬不起来。在张丽丽面前，我永远是一个失败者。在张丽丽面前，我的感情被肢解了。在张丽丽面前，我必须隐藏自己的狼狈。在张丽丽面前，我像小学生见到暴躁的老师。在张丽丽面前，我擎起白旗。她的笑与她的眼睛，与她的牙齿，与她的头发，与她的思想，与她的谈吐，与她的吸烟的姿势，与她的涂着橙色唇膏的嘴，全是武器。情绪有如折翼的鸟雀，有逃遁的意图而不能。他对我并无虚索，我对他却有无望的希冀。他知道我穷，所以开口便是星期一买龙标、飞凤、人造卫星、过三关，赢得不多，总算赢了。我对此毫不羡慕，只是举杯将酒一口饮尽。他也举起酒杯喝了一口酒，忽然转换话题，找到工作没有？仍在卖稿。写稿很辛苦啊。嗯，总比挨饿好。眼前有一份工作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做。 什么工作？ 捉黄脚鸡。不明白你的意思。我认识一个纱厂老板，很有钱，为人极其拘谨，也极其老实，平常不大出来走动。自从认识我之后，常在办公室偷偷地走来找我。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。我准备选定一个日期，约他到酒店，然后你在适当的时候走进来，